锵锵三人行，子东兄、文道兄啊，这个性丑闻呐、 说你的性感 不是？不是，我怎么觉得就是现在，过去你老觉得是咱们生活的环境附近好像是黄 单纯 是吧？不是不单纯啊，黄风弥漫。现在我发现其实啊，黄啊是遍及全世界的。嗯，你看美国大选，你看台湾大选，他这都喜欢。你咱不说大选了，就说美国这个州长，你发现没有？怎么逮人现在全逮这个姓嘛？前一个纽约州长为什么辞职？因为 赵记， 意外的使得一个叫皇帝俱乐部，你知道吗？ 对对对， 火遍全球，大官显贵。 对，而且他那个代号也现在很火，因为那个前纽约叫九客人九号嘛，九号客人嘛。现在美国出一堆那个 T 恤，上面九号客人，而且呢，他们有个，我那天看他们一个脱口秀。就像咱这次节目一样，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就是问了一句话：哟，连州长都是九号，那谁是一号呢？ 我跟你说，谁是一号？有人说还有中英国的什么那个伯爵，什么议员呢？你记得有一个电影叫什么《大开眼界》呀？还是 哦对，库布里克遗作， 那个电影是有真实原型的。就是对，咱们平常说，你说香港这个什么一楼一凤，这凤姐呀、啊、什么3-500港币，这都是 弱势群 劳动人， 这 是劳动人， 真是劳动人。 他们怎么玩？你这那种在森林庄园深处那种俱乐部，哎呦，我现在发现这个皇帝俱乐部的凤姐真是高贵，就是皇帝俱乐部的凤姐讲起来跟那个《大开眼界》里拍的非常像。他说英国议员跟他们玩是吧？跟他们玩，像一个小时几千英镑啊，就玩、wow. 玩的时候，英国议员又怕他们认出来，所以戴着面具跟他们玩。你说不是大开眼界里，不都戴着面具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而且还说英国一个什么，好像还是皇族的一个什么亲王，太小气了，就不如人家那些那个就中东一些石油巨子哈。他说一个小时收他750英镑，还给我讨价还价呢，这太掉价了吧？这。而且你知道这些访问特值钱，但是我咱都跑远了，咱说的是他辞职了，九号客人辞职了， 对， 新的纽约州长啊， 当时是， 你看这照片啊，新的这个夫妻俩一块儿就宣誓，还是说是美国纽约史上首位黑人州长， 对， 美国史上首位盲人州长， 对对，是盲人， 他是副州长， 对， 原来副州长， 原来的副州长， 但是你看这一宣誓吧，夸他又出来了，说原来你们夫妻俩也有点事儿，说你们，他说是他们俩原来的一个司机，因为开始啊都是怀疑说新上来这州长是同性恋吧，然后他那个司机呢说不是同性恋，当年他们俩跟我一块儿， 不是吧，是另一个州的那个是、 哦、新泽西州， 对，现在一堆州长给搞混了，不是这样、啊、这两个刚刚我们看照片那个新的纽约州州长是夫妇俩各有婚外情哦，然后呢你刚刚说那个新泽西州的州长呢、嗯、就跟他的老婆还有他的司机一起玩3P、 哦、都会打一块 那新泽西的州长现在怎么样了，下去了吗？ 好像还没， 那3P 的怎么 好像还没消息， 可是纽约新泽西州长被 踢爆、哦、已经走了，对、 哦、已经前了 已经前了、 啊、已经前了这个呢， 但这个后来他们现在说出来说清楚了， 对， 说无非就是他老婆另外有男朋友，啊，他有女朋友，大家都有啊，但是中间大家不高兴好几年了，坏的时候住旅馆，但是最后他们经过人家有婚姻辅导，告诉他们啊相爱啊一辈子啊，这个执子之手啊什么啊，这样最后他们又和好了，所以现在人家攻击他们，他们两个人出来就是说我们经过了这个，所以现在大家没话说了。 哎，这事儿是管挺奇的哈、啊、就是说夫妻两个婚姻经历过危机阶段、嗯、那么在这个危机阶段的时候就好，咱们俩各玩各的、嗯、你找男朋友我找女朋友，我跟你说中国也有这样的，我听说过、啊、就是说你 中国一般男女不平等吧， 你也找我也找，在最后两个人呢各自经历了感情生涯，还真是有缘分，最后又走迷途知返，又走到一起， 就、嗯、有比较才能有鉴别， 徐老师感兴趣啊。 不过呢这个事儿呢你又看得出来，就是你这种危机怎么处理啊，就中外是不一样的，其实讲外国政坛呢，像他这种地方这种国家里面呢，他这种政治人物比如说遇上丑闻这种危机处理，比如说给丑闻给爆出来的时候有好几种处理方法， 一种呢就是你嫖妓，你就无论如何就没办法的了，你只能出来承认。第二种就差这种，婚外情跟嫖妓是不一样的啊，就道德判断上面大家会觉得婚外情比嫖妓容易接受，很多人是这么想的，因为那到底是个情嘛，对不对？不是纯粹的性嘛。那这种时候要怎么办呢？一般的处理方法就是也是要首先承认，千万不能掩盖。就现代的政治里面的特点就是遇到任何事情你被人揭穿你一定要先认，绝对不能撒谎，你甚至还要说出更多的细节，是人家报都还没报的你主动报出来，坦白从宽，这个叫做。然后呢坦白从宽之后，这时候你祈求原谅，你这时候就开始累积同情分了。 这个经验在中国绝不能用。 对，所以说中国不一样。然后呢这时候还有个老婆也出来拉着您手啊，她要么就自个儿也有男朋友，要么就已经彻底接受你了，原谅你了，大家就会想，哦，他老婆都接受了，那干咱什么事呢？对不对？ 对， 就算了。 他们基本上都是这一招。你看，一旦有这个事情的，老婆就出来了，平时也看不见的。中国很难看到这种情况哈，就是一旦有这种事，中国是他们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其实他们是为了制度牺牲个人。嗯，像纽约州啊这些事情，他都是为了玩，他保护他那个制度，所以就是把人甩出去。其实他并不没有触犯法律，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他现在说有可能会犯法是什么呢？因为他很冤枉，他那个法律有一条，你可以在这一州找妓女可以，但你不能跨州。 送那个妓女， 你不能，就是说你不能跨 州，之前辞职的那个 嫖妓，你可以在本州嫖妓，但你不能跨州嫖妓。 肥水不流外人田， 不是这跨州呢，就你就 可能牵涉卖淫 了。你就把他这个他呢，曾经跟一个女的提供过一个从华盛顿到纽约的车票。 对， 那个车子 就贩运卖淫人口，你知道吗？ 他就是等于是运送那个剧，那就是跨州卖淫，所以现在有可能检察官要检控他这一点。这是好冤，这一层车票，其他你给钱没关系。 也有人讲说是什么华尔街的阴谋啊，就是说这 个前州长， 这个所谓皇帝俱乐部， 是 他背后是有势力人士开的， 他自己扫黄铁腕。你知道他自己是 扫黄先锋啊， 之前呢扫黄都被他扫掉，你知道被他扫掉那些人多气呀、啊，对不对？他留点资料， 没有，而且他也真的是得罪华尔街，因为本来呢他在美国的声望很好，特别在老百姓心目中，为什么呢？他专门对付华尔街的金融丑闻，就管得特别严，因为很多老百姓觉得你们这帮华尔街大行的人赚那么多钱、啊， 得罪了利益集团， 得罪利益集团。 你知道我那天在亚洲周刊上看，说现在不是台湾大选吗？ 对， 说啊、说是据说是绿营手头有那个东西，有照片，你知道什么照片吗？就说马英九，你知道跟徐老师一样 啊， 马英 什么意思？ 马英九是坐怀不乱的，你知道吗？啊、就是 我有坐 怀，徐老师原来您也这么高尚。 马英九自己说我呀坐怀还是会乱的，但是我的办法呢就是根本不要有让美女坐怀的机会。所以他在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我就跟你一样，凡有女学生找他，门窗洞开，马老师赶快把门打开，知道吗？就是他绝不要这个好。就说所以从来没有这方面嘛，没这方面那弄你什么呢？哎呀，那长得这么靓仔，同性恋吧。所以亚洲周刊上就说可能啊，就绿营手头有他跟男的洗澡的照片 啊，多得很啊。游泳池里边不是很多男的都，我们都是一起洗澡的吗？ 哦，对，这个就留着等到大选那天晚上出， 前一夜 就带进子弹了， 因为女性选民他很多， 对 吧？ 对 这一下弄出来。 而且是照片，如果一定的角度做一加工的话， 对，你这没办法。而且他要是最后一刻才出来的话，你完全没有机会变 投票，影响。哎呀，你怎么知道的？ 亚洲都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是什么招都出来了。 咱看看这个照片，就是一个官员他着急会引起什么效应？就前纽约州长那个，你看看登出来这照片，这个妓女啊火了，就是扫黄， 这个妓女火了， 扫黄先锋， 这个、州长 扫黄先锋，就是这个、 哦、这个。 现在有那个杂志$100万找他拍那个照片，就是裸拍裸照，然后可以很多那个脱口秀节目。你再看下边啊， 一脱成名，这要封杀的。 咱们再看下一张， 还不封杀他？ 就是。没了，真的还想看也没了。 美国美广电总局要不要把他给封了？ 美国的这套制度是从英国去的，英国其实是参考中国那个文官制度。咱明代的时候有个规定， 就是说妓院可以的，合法的，官员不能去，老百姓能去，商人能去。就是说你今天这个人他不是州长，他是他原来做律师嘛，他就没事了，他律师赚很多钱的，他年收入1亿多港币啊，他就这个是我碰到个朋友就跟我聊天，他说现在官不聊生啊， 怎么了？ 官不聊生啊， 啊， 明白没有？ 就官就 咱不是都说民不聊生吗？ 对对对对， 他说现在官不聊生啊， 没有自由了。 哎，就是说你这么苦，这个你们都能做，我们就去卡拉 OK， 啪，朋友就很豪吧，找一些女生进去，那做官的就回避了，啊，就躲开了。哎，就是说至少我碰到的这一个哈，然后他很郑重其实告诉我的，他说现在上面很看重啊，你看新一代的领导啊，他说这个上面很注重这一条。就是谁谁谁啊，有漂亮太太，可是你看从来没有绯闻等等等等，这种就升得快 啊， 就升得快。所以，但是他们私下就在理这合不合理啊？那官员就在问，说咱不是都是一样为人民服务吗？对，你做律师，咱做一书记，对不对啊？为什么你就有这个权利，我就没这个权利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就是说 没有，这官员权利本来就应该受限制啊。不，当然你可以从道德角度去看， 他也没犯法。 对，我们能不能要求官员的道德水平要比一般老百姓高， 一定要比其他的人高呢？是不是？ 但不一定是这样的。什么意思呢？我说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事儿。就是我们不是在要求官员的道德水平要高于老百姓，而是要让官员避免任何接受免费招待。 他不免费啊，人家花4000多美金。 不，我说中国。 不过现在据说是他是用公款。 对，这是一个问题。 怀疑他。 或者说呢，你有滥用公权的可能。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看香港的情况啊，香港比如说我们一般老百姓，我送你一个礼物，你送我一个礼物，这都很正常，对不对？但是在香港。凡是当上所谓的首长级官员以上的官员， 不能乱收礼物。 收礼物可以，超过500港币就不行，就要报，甚至要那个礼物要交上去。为什么呢？他就是要避免任何权力的滥用。 在很多人看来，那做官不白做了？这什么500？ 做官够做官就为了玩女人吗？ 不是玩女人，你看这收礼物都不能收， 做官也不是为了收礼物啊。 做官都自己。 可是你美国这官1亿多港币的一年收入啊，咱中国的官员一个月才1-2千块钱啊，你这个你真的当我们是仆人吗？ 嗯，这个 你说为什么 没有？他1亿多是以前自个儿挣的 啊， 他当官也没那么多钱的。 那你说克林顿呢？ 那这个问题，那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就说过克林顿那个事儿啊？很多保守派攻击他最主要啊，还不是说他有性丑闻。而是说那个是个实习生在白宫，那个你呢是不是运用了总统的权力？比如说我先看中这个女的，本来在外头不知道在哪间房，我把她给调过来以后就跟着我。 牵涉的权力关系， 对，你 可他这个事情也不牵涉权力关系啊， 这个就不牵涉。 假如说他又不是公款，又不牵涉权力关系，他也不犯法，对不对？ 比如哎，我这真弄不明白了。美国人的道德标准，我也有听说，其实是挺保守的。 官不聊生， 很保守。 就是说，对于官，你比如说，假如这个州长，休假去了荷兰，荷兰那儿这个色情业是合法的，那么他在那儿就是人家明买明卖，人家嫖了个娼。那么这个事被爆出来， 不行， 他能当 不行 不行？ 你别说这个， 这算不道德？ 当然不道德。你比方说，比如说两夫妇啊，这个肚子大了要堕胎。他跑去一个堕胎合法的国家去，或者一个地方去堕，行不行？也不行。你就算在美国有的地方堕胎是合法的，有的州，那比如说我到一个合法的州去堕，行不行？还是不行。 但是如果是你是一个汽车厂的老板，你也很有名，你去那里，人家就没信用价值，人家就不管。 你知道就是一直， 那为什么就是说我做州长我就得这样？我这个汽车厂老板，他也社会很有影响，他为什么就没事呢？你这个。所以那个官员这样问我啊， 其实你们说的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这儿，我看好多知识分子都在争论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儿当干部的、当官员的，你是不是应该所谓思想觉悟、道德水平、生活方式就要比一般人保守？ 是不是天然的就要比人高？就是 咱也不叫高尚，但是我理解呢，就相当于清教徒，你最好过清教徒的生活，这最保险，对吧？那么另一种观点就是所谓自由派认为呢？这个是不切实际的要求，不，他跟我们没有什么区别。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去制约他。 对这两种观点你们怎么看？ 因为我觉得中国就很奇怪的一点，就中国自古以来都强调清廉，对不对？嗯，在官员的道德水平上都很强调清廉。为了要保证清廉，甚至达到什么地步，你看明朝或者清朝的时候，官员的薪水是少得不得了的，少得很可怜的。为什么呢？就是要说你当官啊，当官要那么多薪水干嘛？我记得以前小时候看归有光，他写信给家人，太惨了。他说什么？他说最近他家里头在附近，他老家发大水了，发大水整个老家说要搬到隔壁村去。他说他得张罗这一家人，他说我这薪水才那么一点，他是个县令啊。我说我这怎么搞啊？这真没钱，给朋友诉苦。那么后来还给人家怀疑你是不是想借钱呢，还什么的，真惨。所以全部被迫要贪。在中国官场讲清廉讲了一千多年，没有几个是不贪的官。 所以你的意思，官员再加点工资就行了？ 对啊， 不，他原意是因为你看他们不讲礼不下庶人嘛， 嗯， 就是说意思说像他这个就是用礼的标准，他就是犯了。如果说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他没事，他庶人他就没事，所以是这是跟中国古代是一样的，只是区别是他们刑，我们以前是刑不上大夫，他们现在也刑也上大夫， 对， 你付了华盛顿的车票，照样可以请犯。 而且他们这样子，以前呢我们中国，但有一个东西跟以前是一样的，就是以前的这个政治制度呢是没有一个很什么制度上的保障，去完整的监督所有官员的这个道德水平。于是呢就要从意识形态上面 对 更强调，我们今天其实某种程度上面呢还是很强调意识形态上的要求，对不对？对于官员 以前是怎么样，以前是比方说明代的时候，他有两万的文官，他就两万的文官，这两万的文官掌管整个国家机器，他们是从一百万个读书人里边选出来的。 嗯， 你进入了这个系统了以后，你怎么能进入啊？就是因为你读书读得好，你考试考得好，你有高的道德，然后这个社会，然后做生意的人，下面执政的人，打棍子的人，还有各种各样的人都想买通你。但你为什么能做官呢？就是因为你不能被买通啊！你要假定海瑞就是其中的这个典型。 但理论上只有一个海瑞， 海瑞罢官了， 就一个海瑞， 北京的广告中间。 那个文革中间啊，不是有很多大字报嘛？ 嗯， 那大字报当然不能全部看，当它是事实，有很多是捏造，但是也不有些也可能有嘛，就揭露了很多官员都有类似的这种事情。那个时候揭露啊，就说之前你有至少你可以说谁谁谁有过几个女的， 他 离过多少次婚，这当时我们都很崩溃的，就是说啊，怎么这个人说啊，他这个有五个老婆啊，前前后后啊，等等的，就是或者说前面那个生死还不知道，后面就已经有爱人了，等等这。但后来仔细发现，你看中国的情况其实是比较灵活处理的，就是说看大节看主流的 啊， 比方说在这个州长来说，他你看他打击黑帮，他扫黄，他打击华尔街利益集团，这个是他官员做的主流吧，所以那个生活问题啊。啊，你有时候你看啊， 可以就算了， 啊，对，可以真是瘾嘛， 未见得。你看这我们这省市一级的哈，除非你真闹大了，像这个山东那个李威那种哈，一拖二了哈，诸如此类，一般的时候你没听说这类的事情嘛。 对，不过还有一种是我们现在中国的官员啊，也可能会羡慕古人，但是学不了了，是什么样？就古代所有的这些官呢，就像你刚才讲，都是读书人嘛，他是考试考得好，文才好，才能够当官的嘛。于是官里面就有一批呢是文人多于官员的这种官员，比如说像苏东坡，对不对？像白居易，其实你说他，你没有，现在没有多少人会想到，哦，对，苏东坡原来是个官，你会首先想到是个文豪，文豪就可以风流了， 哦， 对吧？ 是这样， 对，你不觉得吗？所有这些，你看他们写的诗，总是带着妓女到哪去，这都是官呢。 哦，所以现在很多官员关心文化。 不是，好，如果 建设文化， 对，如果我们今天的官能够，比如说成为大诗人， 靠才华，真的 啊，那就不一样了， 靠才华， 那就风流了，那就叫。 苏东坡曾经有一次被抓到牢里，被抓到牢里呢，他听说就是说要砍他的头，所以苏东坡呀，也衰了，你知道吗？所以虽从中来不可断绝，写了一首诗，诗写的特别好，那个意思就是君要臣死啊，臣不得不死啊，但我还是恋慕你啊，这什么的。后来这个诗，那不是皇帝他娘那个太后喜欢苏东坡吗？一直保苏东坡吗？ 皇帝他娘 这个诗啊， 后来就 他妈喜欢你， 对，这诗就后来就到了他妈那儿去了，他妈又把这诗啊给了那个皇帝看了，然后这个皇帝看 皇帝他妈 不是皇帝看了这个诗之后，哎，叹了一口气说，嗨，其实我也不是真要他死啊，放了。 这苏东坡 捡得一条性命， 怪不得中国文学这么发达， 跟现在不一样。 哎呀，就以前现在不行，没什么。 你比如说你现在一个地方官，比如说我要是我成了个大文豪，我诗人，我能不能天天晚上去卡拉 OK 呢？ 怪不得我跟你说，现在很多地方官，你看都喜欢写写画画，一般都是当地书法协会的。 就想了这个， 有一个我很尊敬的官员， 办画展啊什么的， 因为他喜欢写歌词儿。他一到个地方，人家就给他演奏那首歌。 那个就跟白居易一样嘛，不就是到了个地方给首诗来唱。 白居易还让老太 太这个传统应该发扬， 哎啊、这个传统应该发扬。但是我跟你说，甭管什么，我现在意识到当官生活问题，甭说当官儿，当明星，生活问题从来就是个大的， 官不聊生。 那天有个女导演说，你别看你们男人这个那个，最后啊，捏死你们都是女的。说最近香港一个什么大家庭，你知道吗？ 就是、哦，对， 本来是产业继承人，就因为找了个红颜知己，给老太太给废了。 对， 老太太怕女的。